锵锵三人行，基本上一年只有一次，咱们都是红着出来，红男红女啊。 嗯。 你又不是必须得是红男绿女。 嗯， 是吧？你永远不能说是绿 女红。对呀、 啊， 关键绿色在哪儿就比较麻烦。 尽管现在男的基本上一半我看都染绿了，是吧？ 你知道过年为什么穿红色吗？ 为什么？ 我还听我女儿幼儿园里她学回来的，说因为我们不是就说一种年的怪兽嘛， 嗯， 那个怪兽就怕红色。 哦， 所以我们要穿红色辟邪。 那这可能是远古的时候怪兽怕火。 对对， 是吧？ 对，很多版本啊，有一个说法是说香港有一个说法年兽嘛，那个另外呢，他是不是怕是喜欢吸引他，然后呢你找个当时找个几个人穿红色的，等于是那种叫什么那个敢死队啊，然后要远远把那个怪兽引走了，那个对引那个、引开那个怪兽，救了整条村的人。我小时候听过这个说法。 哎，所以你看，我不禁想起咱们那个过年讲这个2016趣味新闻里，就不是有一个就说这个买鸡蛋， 嗯， 结果呢发现鸡蛋里边有血丝。然后就找这个卖鸡蛋的，卖鸡蛋的说那母鸡来大姨妈了，鸡年。 但我是那个买鸡蛋的话，马上回他，那你不负责任，不给他带个卫生巾吗？应该这样。 对对对，那咱们这个文化人在一起，就我也要吟诗，吟诗一首啊，叫做这个什么了？ 是吟诗吗？ 不是，哎，这叫衣锦还乡啊，衣锦还乡啊。就是回了家，现衣服都紧了嘛，衣锦还乡，叫瘦小离家胖了回，乡音无改肉成堆，儿童相见不相识，惊问胖子你是谁？ 这个对很多人来说很可怕。每次过完春节假期啊，从内地回来的年轻朋友都在比拼嘛，谁胖了2斤，谁胖了3斤的，每个都有这种噩梦啊。那香港倒没有，香港之前呢，春节前一个月，香港政府我觉得真好的，不断那种在宣传提醒香港市民，你吃煎堆，吃一个那个什么年糕，萝卜糕，等于吃了五碗饭，这样所有的卡路里，所有热量全部告诉你们香港人，我觉得需要这么体贴吗？ 你会听吗？问题是 哦，我从来不 吃，看到就 真的，你们帮我这个断一断这事儿怎么样怎么地？那天我们说2017，每人说一个关键词，对吧？就是表明你对2017的愿望。家辉说了个赶快，是吧？有停又不又停了，伟杰说了个别急 啊， 这俩一对儿是吧？ 快别急，你们俩一起出去的吗？ 对对对对， 手拉手的 吗？快，我们是快，他说 我没说， 那我只能说等等了。 你这行，你孩子都两个了，你还等？ 等等吗？ 等等，我就觉得那天我犹豫，但是我没说，因为我还没下决心。我本来准备讲两个字，就是放弃。 嗯。 是不是对别的放弃，对这个肉成堆的放弃？因为我觉得现在啊，这个随着岁数的增长，你知道吗，我这个减肥太辛苦了。你们看到我，你们就很多人说哎你胖了，其实你们应该流泪的，你要知道我，因为你要这么去理解我，我20多岁的我应该是168斤的体重，但是我常年保持在这个情况下，你得这么看，就是所以我现在我要稍胖一点，那就已经是就是一个人何等的毅力已经维持到这个程度。 不是你关键我跟你每次你唠叨你胖，我都说没有这个感觉，我们见过的胖子太多了，你就是自己看自己，你就是跟屏幕上 看不见，你知道吗？ 那看不见不就完了吗？ 看不见 不就完了吗？ 啊，谁说的？我就减肥，我可不是为了你。 三人行里头这个挡桌子挡的最多的就是你了。 就是我现在犹豫，就是说，哎，家辉，你说索性对有些事儿，是不是就算了？我就做个胖子了。对吧？就是我该吃吃，该喝喝，爱怎么地怎么地，干嘛呢？歧视胖子吗？ 没有，那看你有没有受到伤害。有时候我 经常受到伤害啊， 就是啊， 主要是自己伤害自己啊。 不是，我告诉你，刚他说的是对的。我们看起来瘦哈，中年嘛，腰围什么都有些不应该有的肥肉哈，这样。那可平常可以穿衣服收起来，有时候是去演讲什么之后签名啊。那有人过来拍照，女粉丝过来拍照，好喜欢， 你吸气是吧？ 你吸气，当然吸气啊！拍照要停啊，他一手要搭在你的腰， 然后呢然后就算了手马上弹开好像大吃一惊那觉得他也觉得可能觉得尴尬哎呀不好意思马叔他没讲出来可是你看到他表情 对对对 好像发现了你什么秘密、 这个、英文有个词叫做是 love handle 就是爱的把手就是那人跟你好就是你的爱人不是会这么搂着你就是放手的地方 问题 是 我们没有爱啊我跟那个读者没有爱啊一手而且最伤害就是我说他的反应嘛 他摸到钱包了 他这不是把手他这是账手 你们两个大男人也太脆弱了 okay, 我想这些 没 有一次我那个有一位女读者那反应太强烈了强烈到我还要倒过来安慰他说不用紧张不怕肥肉而已不咬人你知道吗就好像那紧张到好像想哭啊 现在碰见女读者你就应该学那些抗议希拉里的那些女妇女们对吧抓回去嘛那只能让他摸你吧 他们摸我没事我碰摸都不行的我都这样好像打地铁一样嘛拍照基本上就是这样子要么呢一个标准动作手踏过去不要碰到肩膀悬空 哎呀、 啊、都是这样 哎没有白头发的80岁这个老太太是可怕的你们这个到了这个年纪没有肥肉的叔叔是变态的你要这样想、昨天还有观众给我留言说周老师你胖了大概内分泌失调我觉得那点没什么嘛就一乐而已嘛 哎对对对但这佳辉既然讲到女读者了、对吧、我们的正题儿也该来到了咱们这个春节特别节目对吧书香门第每个人推荐一本书今天到了佳辉佳辉呢半集的时间也过去了反正你推荐的书好坏所谓不大 不行不行要认真的讲我推荐严格来说不是一本书是一套书当然是其实是想推荐的作家叫做陈映真嘛陈映真去年就是12月份哈去世的哈那他简单来说就是在台湾长大的作家啊写很多主义追求社会主义理想的作家很有批判力的啊他对当时的60年代70年代甚至80年代的国民党然后也对资本主义不太满意他觉得一定要有一个社会主义的统一的中国这才是中国人的未来光荣等等啊那他的小说还有不说其他批判的文章啊小说是对我这一代的现在50字头以上的这一代喜欢读文学类的书的文化人啊影响很大到今天像詹宏志啊张大春每个人都说我们心中有个小小的陈映真因为呢他用文学他觉得文学这是为了追求理想文学是为了帮助受苦的人啊帮他们说话那我们就算后来没有做到哈、可是说心里就受到这股感召啊所以我们这一辈的好多好多的都受对于文学的定义啊它的价值就是这样追求所以呢他的书我就想推荐哈其中特别有一系列的小说是70年代末期 写为什么好几本呢 他是这一套呢就是陈映真作品集 真的这个啊我的弟弟康雄万商帝君 那为什么文涛说好几本呢因为这个我后来前10年前碰到陈大哥嘛在香港嘛我特别要求他签名我说哎陈大哥你是我的媒婆 哎咱们可以看看图片啊咱们可以看看图片 我说你是我的媒婆 啊这是万商帝君你再看下边 一本 你再看下边哎这佳辉给念一下 啊因为这是首先是1988年6月23号我太太生日当时是女朋友嘛我送给他我说美姿生日快乐永远快乐那后来到了2009年啊就是21年后碰到陈映真我就请他签名嘛我说陈大哥当时我就追我的女朋友这是我现在太太就靠了这套书骗了他的 哦、 然后哎当时一整套书好像10000多台币了20多年前啊 你再看看这张照片 然后我就那个买了给他我太太好感动 这就是陈映真 对、 然后呢长得就像个理想主义者是吧 对 社会主义乖巧 有很鲁迅的范儿哈 反正起码是这个泡妞神器嘛美姿啊 没 咱们先起个广告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来还有一句什么话 没有刚说到怎么样说话给人家听人家会听得觉得你真了解我哈就经常有一句话一定中的一定说中的说文涛我觉得你这个人有两面性啊有时候碰到谁都愿意公开自己跟人家交心可是别人不知道你往往呢其实把自己收得很紧想一个人享受一个人的孤独对吧 对 你一定觉得哦对啊我对啊 说谁都说准 对都这样 所以就是说我就说那个王蒙老爷子是吧 哎，说话就他让我爱听，因为我说我这个失眠，他就有一次就给我讲，他说你这个人的毛病啊，就是太灵了，就是人呢、啊、不要那么样的聪明，还是就是钝一点的好。哎，我听着高兴，但是我 刚才说王总估计跟谁都这么说。 对，不，这个话是很有道理的。嗯，你知道这个渡边淳一还是村上春树、 啊？ 我忘了是谁说的。 渡边淳一，钝感力。 专门说过一个事儿叫钝感力。 嗯， 其实你感觉太敏感了是不幸的，有时候钝一点啊，尤其是在家庭婚姻生活中啊，你会看他傻开心的更高兴一些。 那可是你觉得像陈映真这样的人呢？我其实特别想听你说说，我觉得他就是那种负担特别特别重吧。 对对，他、 背负着人类。 他还不是个灵不灵的问题，他就是那种责任感。 当然，他有他个人生活上面很好玩、很幽默的一面，可是的确是在追求社会主义嘛，特别在台湾后来整个变化哈，他是追求统一的嘛，台湾的变化好像跟他期待有距离哈。像十年前他跟太太来香港，然后我跟我太太就是被我叫泡妞神器追到的太太啊，就送了一套书，花了10000多块台币就娶到一个老婆啊。OK， 2500块钱， 比越南新娘怎么样？ 对， 现在啊， 后来当然娶了老婆之后，这辈子亏了不止2000万， 不大亏。现在知道谁是赢家。 然后话说回来，我请他们陈大哥夫妻吃泰国菜。喝酒，这样3个小时，他就跟我讲嘛，从列宁、马克思开始讲起，讲了中国的社会主义未来的。我到最后就说，陈大哥先吃吧，这个生的虾蛮好吃的。 先吃点这个资本主义的食品，再谈论。 他那个就是背负那个他理想，可是正正那是对我那一代的读书人非常感动。比方说，我特别想讲里面一篇其中一篇小说叫什么《夜行货车》啊。晚上走的货车哈，是他一系列叫做华盛顿大楼那系列的短篇小说里面的。是说当时70年代末期资本主义在台湾兴起，台北啊，所以他描述整个转型。简单来说就是说，在一家美国的跨国公司里面，男男女女啊，什么性啊、潜规则啦、啊、什么婚外情啦、啊、都搞了。然后呢，一个男一个女的就是外省二代，父亲是国民党的人，逃去台湾破落了，他出了工作。男的叫本省，在台湾南部去打工了。好了，闲话休提，到最后呢，结局是什么？是一个老外的总经理，就喝了点酒，就年会里面就讲话，羞辱了中国人，就讲了什么 F 字头啊，什么什么 Second Chinese。然后呢，那个男的就好生气，就站起来说：“对不起，你欠我们中国人一个道歉，一个认真的道歉。然后为了表示我这个愤怒，我辞职不干了。OK， 好，就这样。然后呢，然后就跟着那个女的一起。本来那个女的怀了她的小孩，然后就要去美国一个人，要分手了。然后到最后结局呢，就是那个男的就跟那个女的说：“你别去了，跟我走，我们回故乡去啊，南部是他的原乡嘛，回去我们故乡。”然后当时就有一辆的夜行货车在前面走过。那个影像很奇怪的，就永远这么多年在我心中，我总是希望找到一个女的，有一天说走，我们回去，不顾一切的回去。 那你先得让她怀孕。 后来那个结果是我老婆跟我说走，佳慧跟我回家，这样就这样。所以呢，本来就像子东嘛，也要读一段呐、啊，我也选 谁都得读一段 啊，我要选一段。可是问题是我的普通话太好了。对吧？观众很多，观众的听力不太好，不太听得懂我的普通话，所以我就委托邀请，那个不肯读我小说的文涛， 对对对，用这种方式绑架他读一段， 对，一定要读一小段啊。 其实最后呢， 他们两个人，他骂完那个洋人，要跑出去跟他女朋友。啊、走出去，从一辆自行车开始。 不是你来， 很短，你真的让我替你读 啊！对， 你来读才听得出情感。 没有听众， 好， 那个听力很差的， 那我就只能衣锦夜读了。来啊，一辆计程车邀请似的在他们身边迟缓的开着，詹义红就是你说这个男主角 啊， 詹义红和善的向司机摇了摇头。那车子便一溜烟开向前去，在他沉默的，在这个女的他啊，他这个跟他的这个女人，在他沉默的望着远去的车灯时，詹义红把他的右手拉了起来，把那一枚景泰蓝戒指套了上去。 他开始 读完他们最后两句， 他开始流泪。别出去了，这个男的他说别出去了，他安静地说，跟我回乡下去。 对啊，我最喜欢这段，很感动。 哎， 好像 你跟你太太求婚是不是 copy 这个 景泰蓝戒指吗？ 戒指 啊，说起来惭愧，我到今天都心里一个不舒服的地方。我们没求婚，然后结婚在台湾公证结婚嘛，穿个牛仔裤，还被那个要两个证婚人。我在台湾没朋友，叫一个，还叫我朋友随便找个五毛来当我证婚人。没有戒指，好像去哪里借了一个戒指，很惭愧。我欠我太太一个很认真的婚礼啊。 哎，那说好了，咱今天这个承诺呀，到时候我们都去贺礼。啊，你不是要借钱吗？就是不用借，你要真给你太太来一个婚礼，我一定把你借的那个数啊给十分之一，是没问题的。 好，那我在结婚的时候一定请你。 哎，别偷换概念，不是在结婚， 反正都一样吧。 哎，家辉，你为什么对这一段格外要挑出来情有独钟？ 没有，因为我当时80年代在台湾，也真的在台北读书工作，真的看到一个资本主义的城市的游戏的兴起，然后看到我身边好多台湾本土从高雄、台南、台中去工作读书的朋友哈，很不适应的，他们总是觉得我没办法要来发展，要来这里，可是又觉得怪怪的。就那时候啊，罗大佑不是有一首名曲吗？其中一句说台北不是我的家，我的家没有 霓虹灯， 对，就是描述当时的台北生活的人这种感觉。大家总是觉得我在这里我总会回去的，特别当他们受伤啊，可能工作上面受伤，或者说爱情情伤，就要回去南部疗伤止痛哈。因为可能你这样问我，倒是认真的想说，我们在香港没退路，那时候的香港，那时候跟大陆我们也去旅游的机会没有今天的多嘛。我们在香港对我来说就是我的故乡，就是我的未来。比方说我看到我台北的同学啊，情商他可以突然跑回高雄住一个月，家里会给你安慰啊，供养你吃喝啊，这样。我们香港退路退去哪？ 只有跳海一条路。 对啊，对啊，没有办法。可能因为自己没有的，我更对这种可以走，我们回南部去，就回乡的感觉。 这么来的。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这个家辉说的让我想起我们有一次，我跟文道到台湾拍一个节目。 嗯， 哎，我觉得啊，这个台湾你看都是华人社会啊，台湾和大陆它有时候感觉有点时空交错的感觉。比方说大陆现在到了一个什么，就是那些个留在北上广的人他们活不下去了，这竞争又激烈，过去活不下去。那么但是他有家乡可回吗？完全不是一个选项，因为家乡已经凋零破败，或者说不存在那种家乡，是这么一种情况，河水土壤都被毒化污染了。但是你看在那个时候的台湾，就早期资本主义的时候，有些人就出现这种乡愁，像他说罗大佑这种，就台北的这种都市化霓虹灯他感到不适应，但是他受了情伤啊，他还原乡还在。你像我们上次去台湾那个种那个稻米的地方，我们就会感觉到啊，台湾的这个有些个农民，后来你跟他一聊啊，他跟咱们意味着大陆那种农民不一样，他原来都是台北的工程师。所以我说你这就是陶渊明啊，现在陶渊明他们就是很多人就是台北的工程师，慢呢就是真的就是厌倦了那种都市的生活，自己回到乡村，当然人的乡村环境也好。 对，一个是这种真正的乡土的这个家乡，还有一个是不是你像读这种书，还是不是当时有种构建精神家园的感觉？因为我刚刚听你读，我就觉得他的东西好像首先触动你的是他的文学，因为我刚刚也翻了一下嘛，他文字很有力量，我觉得就是他这个文学很感人。到其次，可能那时候我不知道有没有注意过他主张的这个主义那个主义，其实所有的主义他话到里面都是关乎个人内心的精神的这个东西，就像我以前读那个张承志的东西都也没有在意到这个人主张什么，他有一套他就是自己的这个逻辑嘛。但你首对你首先是觉得，还有他的那个散文也很好，首先你是觉得他文字很有力量，给你一种精神上好像构建出一套特别，他有个叫清洁的精神嘛，就特别纯洁的东西。我不知道像陈映真是不是也给你这个感觉。 那当然里面文字上面的精神的召唤啊，理想主义的召唤 召唤。还有一点呢，假如我们阅读一个人的作品呢，就是那个作者本身做了什么、嗯、比方说他是被国民党抓过，坐了一下一阵子牢、嗯、据说是什么呢，他焦急，年轻人嘛，寻来二十岁出头，焦急读资本论、嗯、结果读书会读资本论在台湾是禁书啊，结果续了还没读到第二页被抓了，被迫换，好冤啊！他说我等下我读完再抓好不好？那读到第二页就抓了。 香港的是不是也禁左派的东西？好像香港因为四九年之后就一直禁左派文章、 啊、香港倒是。 而且我跟你说、啊，这里边真的是有一种错乱中的荒谬。你比方说他去世在北京，嗯、我们都知道他跟这个咱们这边关系比较好，咱们比较认他。嗯嗯，可是呢，至少我知道大陆有一部分学者，嗯，后来就觉着跟他越来越谈不拢，嗯，而他自己呢，不是，他是认同社会主义，嗯，是吧？过去马克思、共产党这一套，可是呢，他后来他在大陆，他看到这些改革开放，他对全球化、全球资本主义忧心忡忡还是重重，就是他 的家园回不去了。他主张的那个精神， 对，他就因为他也看着很晃范儿，你知道吗？就是说我本来是认你这头的，但是你这头怎么现在开始全球化了？ 就是这，在后期的情况有点尴尬。可是说回前面的吸引力，就是说他做了什么，除了因为坐过牢嘛，觉得哇烈士什么英雄，另外呢就是他出来重出江湖，80年代啊，除了写小说，办了个人间杂志啊，报道啊，那个报道文学，其中一出来第一个事情是什么，当时有一个台湾的年轻人三包，原住民叫原住民，当时叫三包，去台北打工，后来反正好像被雇主剥削，很生气，他把雇主一家五口杀掉，好像杀掉了三个还是四个，坐牢啊，好像要判死啊。那陈应真带领大家做一个运动，因为他本身是教徒，很好玩，他又是那个马克思主义者，对，教徒。然后呢，他说要不要杀他，刀杀奴人，我们要理解他受的剥削所受的压迫，我们要和解，要爱包容。 觉得这故事放到今天也讲得通啊。一些富士康的，我觉得也挺像这个感觉的、 啊。这就是他忧心的很多东西。